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游师傅，你看的是城寨。 好，翻翻嚟。 好啦，头先休息之前咧，就讲下呢、這个即系点解会喺呢个时间咧构思咁嘅节目啦。咁我谂香港好多父母咧都觉得历史就唔重要嘅，读文科就系傻仔嚟嘅， 冇出路， 冇出路， 冇前途， 叻仔就做专业人士咁样。 读商科， 咁结果做完读完专业人士都系出嚟做 sales 嘅啫，其实殊途同归嘅。我觉得而家香港系读咩科都好啦。最终一系就废青，一系就做 sales， 服务业啊嘛， 系啦，冇分别嘅其实。咁咧就正正就因为喺共产党眼中咧，点解咁重视历史咧？你有冇谂过？ 佢要俾你知得多嘅话，咁佢咪 hit 住你咯？即系佢有个话语权。 呢个生意佬嘅谂法啦。 佢要用个话语权啦， 控你， 控你啦，即系会 个势压到你。 我作用就系用生意佬嘅角度，即系用好实际嘅角度点去谂呢件事咯。因为佢 即系你见个客嗰阵时一讲起话，就即刻喺度讲啦，话人民币咁搞法，将来经济硬着陆。讲完一轮之后，喂，减10%啦，咁 抵啊！ 即係佢覺得你帶咁多料嚟， 空到佢啊嘛， 值啊嘛，係咪先？ 唔係咯，哇！知道曬中國匯率走勢喎，咁啊， 係啊，即係我呢個角度會咁諗咯。所以你有咩角度咧？ 我覺得呢啲嘢同宗教差唔多嘅啫，其實係需要一個大論述，話俾大家聽，你點解要跟住佢？ 嗯， 好深喎， 好深喎。OK， 簡單啲就係你個個都信話呢啲得， 即係做教主係嘛？ 耶穌咯， 哦， 咁、有人 你唔係諷刺某人係嘛？ 唔好，我记得楼下有人等我。 哇， 系，但系个作用其实 即系掌握历史就可以做教主啦。 掌握历史做教主啦，同埋团结一班人嘅一个 membrane 嚟嘅，一个机体嚟嘅， 即系好似一啲原始人嘅崇拜咁啊嘛。即系 我觉得系一样， 历史就系一个图腾， 嗯，系一个图腾啦，系一个宗教啦，或者呢一类嘢嘅作用，其实就系都。 嗱，其实我觉得你讲得啱嘅喎。你有冇留意咧？印度咧同中國，大家都係所謂古代文明。 嗯、 印度人嘅歷史觀念完全同中國係冇得比嘅、 嗯。 印度人冇乜歷史觀念。 嗯， 即係佢哋對自己歷史記載好少噶，反而佢好多宗教嗰啲詩歌啊嗰啲咁嘅嘢喎。即係印度教啊或者佛教嗰啲經典啊咁樣，但係記載早期嘅歷史或者中古歷史都好少。 何解咧？ 我覺得中國人嘅歷史意識係特別強，為世上唯一同佢可以相比係猶太人。嗱、 嗯， 你啱啱由舊約、 嗯、 舊約開始。 嗯， 猶太人開始寫自己歷史，一路到而家咁多年冇斷過。你諗下，呢兩組民族都係地球上邊啊，真係嗰個歷史意識好強。我覺得去到一個地步係咩？等同你頭先所講，即係楊師傅所講，係、一個宗教嚟嘅。個歷史係去到宗教咁嘅地位，就變咗咧，就佢唔淨係洗你腦啊，佢直情話俾你聽，你喺呢個世界上邊生存嘅意義係乜嘢？你嘅價值係乜嘢？你為乜而奮鬥？ 製造話語權。 系啦，所以你谂下，犹太人其实佢灭咗国好多年噶啦嘛， 二千年 灭国，点解可以复国啊？好多人冇谂过，就是、因为佢维系嘅其实就系嗰个历史意识啊嘛。系乜？佢去到俄罗斯嗰啲犹太人又走埋一齐嘅，仲喺苏联嘅年代， 系 到以色列立国咪全部走翻晒去以色列，走去西岸嗰度 大移民， 走去开垦，走去打，你睇过你就知啊，围起个庄园，全部武装，出边就系巴勒斯坦人，佢哋都敢喺嗰度生活嘅。 圍住嗰啲全部都係穆斯林， 你諗下佢個意識幾強啊！即係佢嗰個本土意識啊，真係即係猶太人嗰個意識幾強。 猶太人本位 係啦，我諗中國人咧，其實就係本身係有一種呢種好強烈嘅歷史崇拜。 唔係，但係佢呢個中國人嘅觀念咧，我懷疑又係好近代嘅嘢。即係你去到孫中山都本初頭都仲係講驅除鞑虏恢復中華，搞下搞下變咗係滿族共和。 孫中山當然中國人呢個觀念冇近代創造，但係中國人崇拜歷史呢樣嘢，我都由孔子開始嘅。你諗下孔子著述裏邊，其實我哋上古時代講嘅《左傳》啊嗰啲，其實春秋啊嗰啲，其實都係歷史著述嚟嘅。跟住一路到第一個司馬遷啦，太史公啦，其實就係好多年前嘅人嚟嘅喎。司馬遷係係嘛？即係佢嗰個歷史意識係強到咁嘅喎。所以我哋叫皇帝子孫皇帝本紀啊、最先出現將皇帝視為一個真人。寫成是我哋中華民族祖先，其實是司馬遷啊嘛， 史記 係《史記》裏邊嘅《皇帝本紀》啊嘛。咁所以一路流傳落嚟，中國呢樣嘢咧，好多人理解就係一個 地理上的中國啦，即係喺忽土地上面生活的人啦， 即係黃河流域， 係啦，或者即係長江加黃河流域的一帶的華中地區啦。第二就是一個政權的觀念啦，譬如共產黨執掌的一個政府啦。其實冇人諗過，其實中國可能只是一個歷史觀念嚟嘅，係一個由人去創造出嚟，好似宗教一樣的歷史觀念嚟。咁你講落去就好，即係好多嘢講嘅咯，其實。因為你想想宗教創造是一個過程，裏面那些東西未必是真的，只是一種信仰來的。 神話一定有 mythology， 一定有神話，一定有英雄，一定有這個壞蛋，就是魔鬼， 有好有壞。 是的，如果你只要將這個宗教觀念套入去中國歷史裏面，你找到那些元素在裏面 救世主。 所以就是說為什麼那些人會變成中華教是有原因的，無論他是多麼 liberal， 因為他受過西化教育，或者上網上得多，或者聽我哋網台聽得多，就變成一個支持民主嘅人都好啦。但佢呢啲歷史觀念改變唔到嘅喎，其實。所以一講到自古以嚟啊，一講到譬如我記得啊，最早評論呢個釣魚台啊，我聽到最有型嗰個叫莫超魚，就係白頭佬啊。 我知邊個，我知。 托派嗰個白頭佬。 係啊， 佢就話莫超魚係屬於呢個飛鳥同埋魚嘅，唔係呢個。钓鱼台啊， 钓鱼台属于飞鸟同埋鱼嘅，佢话 几有型啊，系七十年代啊，佢讲呢句说话， 但系可能有份参加，不过冇份玩嘅咯，咁样佢冇份走去参加呢个保钓， 冇， 咁啊系， 但佢系好非主流嘅，但你谂下啦，民主派，你讲民主党咁样假设，一去到呢啲问题咧，佢就甩唔到嗰阵中华交味噶啦，参加保钓变成系喺九七前帮共产党宣传民族主义， 一个 ritual 嚟噶嘛， 系啦。即是牛嘛，嗰陣時 牛都仲玩緊， 係插緊五星旗嘅喎，牛上去係， 係 嘛？ 即係俾人拉去石門島嗰陣時。 係啊，咁你跟住就其實國民教育最初教協係支持嘅喎， 係 喺中國推國民教育嗰陣時。 咁而家信阿梁武限講，教協係好得意嘅。 張文光係支持嘅喎，其實司徒華都係中華交嚟嘅喎。 係呢、這個 係嘛？所以你諗下，即係民主回歸之所以喺香港出現，我覺得係兩樣嘢。第一，受咗西化嘅所謂嘅人權、民主、法治呢啲觀念， 普世價值。 第二係咩咧？嗰種歷史崇拜，中國人歷史崇拜觀念一路冇甩過，兩樣嘢加埋一齊，其實就係民主回歸。 諗諗啊，係又係喎，外國真係唔好成日聽到呢啲咁嘅。 美國佬唔會話自古係中美國領土啊？喂，美國美有冇人話？如果你話有冇人狂叫自己我係美國民族先？ 冇， 我哋即係話中華民族。 係咧，講印第安。 嗱，我佢要講我係黑人。即係我族裔啊！我係意大利人，我係美國公民。 係 嗱，佢唔會視美國人係個民族嚟嘅喎。 係， 但我哋諗下，香港人冇人諗過其實點解澳洲人唔會叫澳洲民族，加拿大人唔會叫自己加拿大民族，我叫加拿大公民 （Canadian citizen）。 嗯， 係嘛 ？American citizen。 咁喺度跟人唔係好耐啫，即係歐洲人移居澳洲、移居北美洲，歷史好短。 嗱，當然因為佢係一個多種族嘅國家啦，其實，但好似你咁講。中華民族呢樣嘢，我哋創造咗出嚟嘅歷史，都係由1911年咁上下到而家，係仲比美國立國仲要遲喎。 係係係，有道理有道理， 係嘛？但係你諗下，我哋每一個香港人，你問阿 Lens 啊，問阿南啊，個個都覺得自古以嚟就有中華民族噶啦， 係嘛？搞錯咗啦！ 以前係，而家唔 係。係啊，聽咗呢個節目之後就係啦， 即刻解釋曬。 咁hard sell， 好多人冇諗過呢樣嘢嘅喎，其實。正正因為個歷史崇拜，令到大家就算嗰樣嘢幾咁荒謬都好啦，你唔會去揾個真相， 咪唔會諗喎。平時翻工係唔使答呢啲問題， 即係等於你入咗嗰啲嘅即係 UFO 教一樣啫嘛，末日教一樣啫嘛。教主就話幾時嘅世界末日？咁如果唔係嘅話，佢就再搬龍門噶嘛。即係因為我發咗功，所以就未有末日。 執定行李上大帽山避難。 係啊，李鴻志咁樣就將嗰個咩隕石本來撞地球嘅，就因為佢發功。所以嚟到就隕石就彈開咗，所以地球冇毀滅啊嘛。 係， 咁所以佢永遠都啱噶嘛。咁你一路咁樣搬龍門嘅話咧，大家都唔會覺得有咩問題嘅喎。嗱，自古以嚟啦，中華民族啦，我哋一個單一嘅民族國家啦。 嗯， 是朝代咧，萬世一係三千幾年冇斷過啦。 Which is not true， 所有嘢都係假嘅，其實呢下先恐怖。 嗯， 其實我諗每一個香港人都冇諗過，你信咗咁多年嘅嘢都係假嘅，即係話你信千年蟲係一種蟲嚟嘅。吃了啲藥可以導蟲， 所以咪有得喺街呃。 信了幾十年，或者信了一世喎。其實我記得嗰陣時候，我喺明報寫完民族主義咧，有個海外華僑寫封信俾我，好長。咁佢就話呢個愛國主義嘅問題困擾咗佢一世，即係好多其實係80年代移居咗海外嘅香港人，其實佢甩唔到嗰種 國家民族思想，他沒辦法成為一個加拿大公民，亦都沒辦法成為一個美國的公民，就是變成一個中華交了。 咪即係好似喺外國成日習近平一去到即刻扯曬國旗嗰啲咧， 嗰啲就五毫嚟嘅， 嗰啲可能有生意來往， 嗰啲收水嘅嗰啲。 嗱，收水一班，其實我喺美國嗰邊三藩市嗰邊咧，我都知道有一班咧係真心嘅 僑領嚟 嘅，係僑領嚟嘅。嗱，咪一班都係揾錢啦嚇，但係有一班係真心嘅，其實同你拗咧，真係面紅耳赤嘅。 嗱，而家加拿大都有嘅，佢唔係藍絲嚟 嘅，佢唔係藍絲嚟嘅， 係啊， 佢即係覺得自己有理有節嘅。亦都覺得好認同嘅，咁但係呢啲我唔覺得佢係五毛啦，但係佢係真係衷心地覺得，喂，你搞分裂啊啲咁樣講呢啲咧，即刻喂自古以嚟咩咩西藏係我哋噶啦咁樣，哇係，你望望啲樣子都唔似樣噶啦，係咪先？咁所以我唔明咯，即係佢哋又話齋過咗去嗰邊，佢仲係咁樣嘅生活。 我覺得就係因為嗰個嘅對歷史嘅信賴 同埋唔理解啊嘛。 第二樣係咩咧？佢覺得喺異域咧有一種嘅。失落同埋疏離，所以佢更加 尋找他鄉的故事， 係啦，即係佢更加愛國嘅會變咗，所以見到嗰啲大學校長全部都係美籍華人，更愛國咯，咪，係嘛？因為佢哋覺得即係好似點講咧，即係自己要好著意去表達自己嘅民族感情， 係咪真係會咁嘅咧？唔係，不過我冇呢種即係身處異地啊咁嘅經驗，真係 讀書嗰陣時候， 你聽落係似係即係咪就係一種宗教咯， 宗教都有甩身的機會嘛。我記得我很多中學香港基督教崛起的70年代，就是那種傳教的方式，就是翻團契啊那些。我那個年代很多同學都是翻團契的，我們都翻過，我都翻過。我翻去就識女仔嘅啫。 我正係俾嗰啲風扇整得兩整咯，好舒服瞓覺咯。 都唔係，因為團契的女仔都有單純嘅， 係嘛？但係有須喎， 我少數啫。雖然穿白襪仔的都是 還有唱埋啲歌很啱音嘅 耶穌愛我萬不錯嗰啲咁，但係咧即係佢到某個年紀佢會離開個宗教嘛，但你有冇諗過其實呢種對歷史大中華崇拜呢樣嘢其實係越老越難離開嘅喎。你留意一下，好多中學生入咗個基督教，去到大學已經離開咗宗教嘅咯，因為他發覺他的教義裏面有很多生活的規條太過膠，他做不到， 太過嚴格了， 是 沒可能。 但你想想，如果你是一個中華膠的話，你不會離開的，還有你會浸淫在那種的快感裏面是越來越多的。 是的，兩者有什麼分別呢？ 我覺得就是那個 差異性在哪裡呢？ 宗教會面對的挑戰是什麼呢？就是當你的那個理性那一面出來的時候，你就好多時候你自己說服唔到自己接受，但我覺得國族思想即係國家民族呢樣嘢咧，係一種感情嚟嘅，而呢種感情本身咧係一種 S and M 嘅關係，我覺得。 哦，感情就冇理性嘅， 冇理性㗎，係啊， 純粹係一種， 同埋一種進入咗中國近代史之後咧，開始一種自虐。 我係想講，我都想講自虐，不過講自族啊， 唔係自族，自虐。你講先，點解自族啊？你覺得？ 觉得好high，哇！自己收养嚟中国人，何等即系身 何等骄 光光荣。第一讲骄傲错啦，你负面，我都唔好明点用骄傲 嘅。但系要分时期嘅，即系你中国好唔掂嘅时候，嗰啲人又点睇咧？而家中国好掂嘅时候，佢哋又会唔会唔同咗咧？ 嗱，我觉得咁样嘅，你要先自high咧，要自足咧，就先要咧自残先啊。 啊，系。 嗱，你谂下，我哋点解学近代史咧？喺香港，点解近代史一个政治教育啊？就是因為香港其實是因為鴉片戰爭而割讓給英國的一殖民地，而大陸佬覺得香港人沒有國家思想的原因是什麼呢？你受了這麼大屈辱， 是的，你還反抗， 即是等於你被迫拍 AV 拍你自己 enjoy 埋添，即是在人眼中是不可接受的嘛，就是這件事。香港人就是這樣，即是內地人就是這樣看， 即是他現在就是想將那個英國的傷口就抹大， 有這麼大有這麼大，然後呢什麼呢？令你覺得自己屈辱， 是的。 這個跟我們的生活經歷很不同嘛，我們在英治時代從來不覺得屈辱， 喂，我們成長的時候 反而在97之後才覺得屈辱， 不是咯，真是越來越 好。你一說出來又傷害他們感情，玻璃心啊，真 是。所以我成日同大陸啲朋友交流咧，即係唔係交流啦，即係鬥嘴咧，佢哋都唔明我哋嘅啫喎。冇咩冇民主俾你哋，你哋都仲咁樣，你啲狗奴才啲咁樣。但係喂，大佬你未享受過 學你話齋，而家佢哋就係其實大陸嗰度都終於係咁樣去宣傳嘅。你話好似前嗰排旺角嗰單嘢，我幾個朋友都不約而同你問我有冇片睇啊？有冇片睇啊？即係原來國內咧就係將呢啲咁嘅嘢咧就 放 大佢，然之後咧撒啲鹽落去。 加啲醋落去， 跟住哇，好痛啊，傷口！嗱，你睇下，嗱，佢哋班友咧就港獨， 港獨， 所以咪搞到咁咯， 搞到咁啦，嗱，所以咧就全部咧，全部將我哋一啲嘅即係鬥爭嘅嘢咧，就成為一種負面。跟住咧，你香港人一上去，仲有啊，有啲團即係啲群組咧一講話啊，台灣啊，我唔去，點解唔去啊？民進黨贏咗。搞台獨啊！ 你啲唔好信呢啲，呢啲等於佢一方面反日，一方面中 國當然啦，當然啦，但係即係有啲咁嘅情緒出現，咁我即刻離咗群咯。我都費事同你討論啦，大家嚟講旅遊啫嘛，講下講咗啲咁嘅嘢，其實跟住又去上樓，我嚟緊要講啲， 其實就係嗰種情緒啊嘛，嗰種情緒點樣嚟咧？所以我就話係啦，你冇自虐就唔會有自足嘅。嗱，呢兩樣嘢係一個。銀的兩面來的、 不是 這個、你那種民族復興的快感是怎樣來的，是因為你以前太仆街嘛， 分水百年國民漸已醒 樣、但問題就是香港人不覺得自己仆街嘛， 是 這個共產黨我想到現在今天他都深深不憤， 以為看來這樣應該遲些有很多的片什麼馬永貞啊什麼這 些，你不覺得徐小明在大陸好掂的嗎？ 我應該喂，我谂嚟紧咧，我谂嗰扎戏排住队喎， 亚视再播啦， 再播， 不停播 啦，我新闻走播呢度， 唔系新闻就系马永贞 喂，咁我哋应该留意一下，迟啲咧，咁嚟紧香港好大陆嗰度咧，应该会多咗呢啲咁嘅抗日英雄，即系 大陆抗日神 已经系呢个系 不停咁播嘅大佬。 不过当然啦，有啲人走错路，咁即系一手搣开个日本。 又或者個富郎攞個炸彈出 嚟，又或者個女人望住個飛機，然之後揾一個就掉個炸彈上 去，好似劉翔個前妻喺個富郎有個炸彈攞出嚟掟噶嘛。 係我未睇過呢條片啊，但係撕開嗰個就 撕開啊，攞住個坦克車掉翻過去啊。 咁你諗下佢點解會受咧？因為我就係話因為咁啊嘛，近代史就係屈辱嘅歷史。 嗯， 佢就將咩咧？將滿清所有的東西就視為中國人的屈辱、其實第一就不拉更的，其實那些是滿洲人的， 是滿洲人 就視為中國人的屈辱，而中國人的屈辱的開始是什麼呢？鴉片戰爭、所以香港為什麼成為暴風的中心呢？是因為鴉片戰爭我們 割了我們出 去，割了我們出去嘛，而你這班這樣的契弟居然認賊作父嘛， 不是做阿姐阿祖， 是啊，他現在最興就是你認賊作父嘛，你還要拿著個賊那套標準來去度我， 他拿著龍 絲回來就嫌媽媽那件衣服噁心，嫌老爸那些 你還教我 吐口水，然後有一粒發財物發財毛在粒物上面 就帶埋再帶埋那個 流風水甲， 那個什麼蜜蠟啊， 蜜蠟 蜜蠟 單子還要整一粒撞珠掛在那裡， 仲要夹个袋， 咪咯、 啊，有个罂装啲橙， 咪咯，跟住食粒大蒜就话我口臭，而家就系咁啊嘛，所以佢咪觉得你班友衰格就系咁咯，所以佢先要点解要进行近代史教育咧？嗱，呢个对香港人影响好大，香港人从来我觉得乐天之命，点解我哋性格咁活泼？个原因就因为我哋冇呢啲包袱。我哋成長過程都冇呢啲包袱， 同埋香港人都嗱提下話啦， 即係我可以好平等同其他人交往，冇嗰個玻璃心喺度嘅香港人啊，冇大陸嗰種玻璃心。 我甚至乎我自己有自己嘅諗法，我都唔屬於咩民族，我覺得我自己係地球人。 同埋你俾人笑一笑咁啊，我哋就算數係咁啊，你話契弟就契咯咁樣，係咁嘅啫嘛，即係唔會話一你知唔知舊年啊？你 Google search 啊？嗰啲所謂嘅字眼裏邊， oh, yeah. 大陸人民日報傷害民族感情出現嘅次數190多次，你知唔知？大佬一年得300多日人民日報，大佬190多次傷害民族感情， 隔日 就俾人傷害，大佬咩人嚟嘅呢啲真係？個原因就因為你要佢要同樣要香港人感受到鴉片戰爭嘅屈辱。坦白講，我哋鴉片戰爭裏邊其實係幫英國人帶路噶嘛， Oh yes, 真 㗎， 嗰啲水。 Yes. 你見到香港天馬南以前仲有很多水上鄧家婆咧，係撐啲艇仔埋去將啲食水賣俾啲英軍、其實呢個傳統啊，香港嘅服務業啊，係由1840年開始嘅，其實就係將啲食水賣俾啲英國戰艦嘅，其實，即係我哋係帶佢哋入城噶嘛， 馬群帶路啊嘛，成日講嗰個， 但係 冇人知道真正嗰條路喺邊， 唔知喎， 傳嘅啫，即係唔係好確定嘅啫。 咁所以 佢一越越嚟越教就係點解由鴉片戰爭開始，跟住我哋要知道英國人點衰格，係嘛？你有冇睇過彭湃網咪寫封信俾香港嗰啲咩旺角暴亂？ 四封信啊！ 大學生嘅 ，sorry， 我睇咗第一封嘅頭幾段，我就冇心機睇落。 唔係嗱，你睇到我覺得當然係政治宣傳啦。但係佢啲政治宣傳喺大陸點解會受咧？就係嗰啲亦都係篡改咗歷史嚟嘅。 嗯， 佢話要第一金融風暴靠佢哋頂住啦。 呢、這個啊，佢又講到技巧啊，封信。他話中央拍心口錯，唔係祖倫嘅領 導人，祖倫就話 靠 中央 啊嘛， 跟住就話東江水啊。喂，大佬，我都話啦，英國人一開埠以最重要嘅公務工程係咩？係起水 水務係、 嗯。香港嘅水務工程係古蹟嚟嘅。 所以 如果唔係點會係古蹟啊？ 係咪就 呢個 大潭水塘？ 薄扶林 大潭水塘都 係。大潭嗰度有個淨係古物嚟嘅。 你嗰個水壩你咪知咯，嗰個古蹟嚟㗎。 我前嗰幾日先去， 好靚。 我前先去係好靚。我前幾上個禮拜我先帶個大人去啊。我話嗱，我帶你去睇一啲嘢。 然後跟住七十年代咪搞落安排海水化淡廠， 響 係咪？但係你今日嘅歷史已經講到就係話冇咗東江水，我哋撲街噶嘛？又係 係 係咪？乜嘢都係要靠大陸噶嘛？ 嗯， 所以我就話第一英國佬就冇好好治理香港，佢治理香港咧就 揾錢㗎啫， 揾錢嘅。第二咧就係高壓，咁所以六七年就反英抗暴，反英抗暴之後就逼英國佬勞工立法。我心諗， 咦唔係工聯會都咁講嘅咩？而家 係得，我就想問啊，如果你講到旺角暴動係咁大鑊，咁點解就應該開香港要開始類似麥理浩式嘅改革嘅咯？如果係咁， 跟住要 好嘢嚟嘅， 即係舒緩或者要解困，即係解 舒解社會， 舒解社會。 咁點解梁振英又話不能比較咧？ 嗱，不能比較啦，個程度又唔可以同六七 十年 並 論啦， 係暴動喎， 咪就係完全係搬龍門咯，又喺度。所以如果你能夠自弱，你就會自嗨。 嗯， 歷史對中國人嚟講，除咗宗教之外咧，我覺得是一個 psychotherapy 嚟。 嗯， 心理治療嚟。嗯，個心理治療係咩咧？就係咧，當你其實阿 Q 咧講得好準嘅，魯迅所講嘅阿 Q 正傳咧，正正就係咧，因為我哋冇嗰種嘅意志力，好似日本人咁樣去趕上西方。日本人係咩咧？咬實牙根。 嗯。 系嘛？ 明治維新嗰時， 明治維新之後，你睇佢點樣發展？我哋今日好多時講啊，中國嘅重工業喺東三省，日本人移民160万人去滿洲， 嗯， 去開發工業，60万人移民台灣，好多嗰啲係普羅日本人， 普通人嚟嘅， 係普通農民嚟嘅，係最後尾乜通乜 Q 都冇曬，係嘛？韓國嘅開發其實全部同日本殖民有關嘅， 嗯， 而嗰啲殖民嗰啲人唔係淨係嗰啲官坐喺度剝削啊。而係直情係移民去嗰度嘅，其實 即係普通人直頭係 好艱苦嘅生活嚟嘅， 即係落地咯。 但係佢哋嘅歷史係完全被扭曲曬嘅，係。我哋講到滿洲係幾咁衰格，冇中國，冇滿洲國，冇共產黨。點解咧？因為共產黨最先 take over 咗喺蘇聯支持底下 take over 咗滿洲， 即 係 沒投降嗰陣時， 接收咗所有重工業同關東軍留低嘅武器。如果冇東三省嘅力量，根本冇可能統一中國。 嗯， 但係今日調翻轉。就將滿洲講到一無是處， 咪最中意 呢個咪就係中國人最黑人憎嘅地方咯。其實，所以你就不斷要你自弱啦。你諗下喺滿洲國下邊生活嘅中國人嘅聲音係聽唔到嘅。你留意一下，近年陳水扁上台之後開始聽到日治時代台灣人嘅聲音。 嗯， 係咪？你諗下以前佢哋聲音聽唔到嘅其實。 其實點解咧？係咪以前 你中華教嗰種史官裏邊， 但係中華史官佢哋冇地位噶嘛，冇角色啊。 因為蔣家係唔想你哋係咪咧？ 嗱，我有個幾得意嘅即係自己嘅經歷嘅， 嗯， 就係舊年我喺西門町見到有啲台獨嘅僆仔， 嗯， 喺度宣傳呢個台獨， 嗯， 咁我就問佢，我話咧，你對呢個日本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 是 几年有咩睇法啊？咁样个僆仔望住我，跟住同我讲，佢话我哋系战败国嚟嘅，即系我第一下反应唔到过嚟嘅，后屘再谂一谂又系，无言以对，因为台籍日军当时台湾人系参与日本嘅军队。Yes.是在中國作戰的， 聽說是靖國神社都有些神位在這 裡，你登輝個大佬， 我不敢進去看， 有你登輝個大佬在這裡， 我怕被人打，我去過 南理政， 但你要去像日本人沒所謂， 不像去到你就知道不像， 在靖國神社供奉裡面，就是除了台籍日軍，還有一個叫做高沙義勇隊，就是台灣少數民族山胞參與日軍的敢死隊， yeah. 是的， 你知唔知花蓮嘅空軍基地係神風敢死隊嘅出擊基地嚟？ 啊，呢個真係唔知喎， 冇人知啊，其實。花蓮啊，喺台東啊。 哇！你講開日本咧，我講我自己少少心路歷程啦。我早年咧，我都有去參加啲比賽，即係亞洲嗰啲咁咧。咁我都對啲日本隊咧，就即係比較秒佢嘅，覺得 小日本。 因為嗰碌，因為覺得你以前即係欺負啦，又係嗰種頭先你講嗰種情緒咧。但係當人大咗，跟住可以睇下啲書啦，睇下啲共產黨啲衰嘢啦。咁越知得多。咁當然我睇我揀，梗係唔係揀一啲我會揀一啲外國人寫啊啲咁咧啲書咧，日本人啊嗰啲書，相對會中肯啲嘅。咁跟住咧，我越知得多嘅話，其實就係嗰陣時你所講啦。調翻轉，我會聞到嗰陣味啦。 同埋，我覺得呢種情緒治療咧，係令到中國人面對世界嗰陣時候會格格不入。 係啊， 嗱，你有冇留意啊？即係我大陸佬啦，香港人係唔同嘅， 係 就係我哋呢一代咧。無論出國讀書好，做生意好，其跟外國人交往，包括亞洲的其他人民，譬如泰國人好、日本人好，其實是沒有那麼多玻璃心在這裡， 沒錯， 沒有那麼多禁忌，也是 easy come easy go， 所以為什麼香港是一個成功的商埠，我覺得是有原因，或者金融中心。但是為什麼大陸那麼多玻璃心呢？就是因為它那種的自虐式的史觀，那種灌輸，令到他們真的有感情變得很脆弱。 其實我哋咁講翻，即係同讀者，即係觀眾講翻啦。點解咁中意攞翻同現實去比，或者做生意啲咁同臭嘅角度咧？其實真係對你生活係有影響嘅。 梗係有啦。 你出到去社交， 人哋都唔當你係 friend。 係。 好簡單，你 hang out 食傾完生意，你落去酒吧，大家會唔會去英國佬啦？其實就係去酒吧傾偈嘅啫。其實男男女女都係大家去 social 嘅啫。係。係咪？中國人永遠打入唔到人哋嘅圈子嗰度。 係。 人哋你唯一靠做生意咩咧？係靠。cut 價錢，即係靠嗰個落價嚟去賺人哋、那個。 我講個笑話俾你聽啦， 係永遠得唔到人哋嘅尊重。 我正正就係我哋舊年去 Vegas 開，咁同一班大陸人一齊嘅、即係一齊，因為佢出硬件，我出軟件啦。嗰、那個 sales 第一句問人哋 ：How many quantity you want？ 嗯，一定係。 我話：喂，我話喂，跟住我聽到真係唔對路，我即刻同佢講：喂， 唔需要 four play 嘅， 賣硬， 佢嚟就係。 你 咪叫埋嘅， 你查 K Y 先， 唔使嘅。 我同佢讲话，你同你讲下天气先，你即系慢慢 smooth 啲入去，慢慢入噶。你同你倾嘢啊， 佢咪压力好大啊？ 咁个女 唔识， 佢哋真系唔识咯。佢哋冇呢？ 有嘅有调查嘅，杜蕾斯调查咧，中国内地大陆人啊，即系嗰个 four play 嘅时间系全世界最短嘅，同埋好多人冇 kiss 添嘅。 咦，咁所以其實 都大蒜味， 所以咧，我覺得即係你其實你懂人哋點解我頭先開始都話咯，我點解要睇人哋？喂，雖然我唔係讀呢科嘅，我啲同臭佬睇住本即係好簡單嘅歐洲史，因為我嗰次去歐洲做展覽，咁我變咗我覺得要，咦，你知多啲人哋嘅嘢，你切入點又多，同埋嗰個世界觀同大陸人嗰，我哋頭先所講啦，都唔會有咁多玻璃心。你越知得多嘅話，其實。你話講受害個， 因為我哋同台灣人交往咧，你講唔講啊？係真係 smooth 好多， 係同意， 係啊， 同意， 即係冇咁多，即係諗下會唔會講句説話得罪佢？ 不過有一點好重要嘅， 就算你鬧蔡英文都，你唔會諗下佢會唔會唔中意？ 我哋同佢 smooth 咗一個原因嘅，咁我哋 一齊反共嘛， 冇錯啦。我響高，我響高雄到靜雲，我講嗰啲嘢，佢哋就話：，等等先。 你知啦，佔中嗰時啊，我有個 friend 喺台灣搭的士，個司機。落咗車之後喺尾箱攞咗幾個番茄俾佢， 我又握手，唔知嘛， 搶佢食啊！ 有禮物送， 有禮物送 你買翻大陸就完全唔同啦，唔係呢種口袋。佢一聽見你佔中，即刻就灌咗你咩咧？港獨， 係， 即係其實佢哋已經上套嘢，有一套劇本噶啦。即係其實咪又係呢啲咪就係以後第日就係變成歷史咯。 而呢樣嘢係佢哋需要啊嘛。 所以你唔好所有嘢怪共產黨，共產黨都係為緊呢啲毒。俾佢哋嘅人食，而佢哋嘅人就吸收呢啲食啦。 而呢個係個演化結果 嚟嘅。當然 呢種人， 你話黃安篤背脊有冇五毫參與有，但係更加多係憤青，更加多係內地嗰啲自發嗰啲盲毛，同埋咧中咗呢種嘅 情花毒， 係啦，即係自虐式嘅史觀啊，嗰種人啊，佢咪玻璃心咯，係咪？你攞支台灣旗、青天白日旗出嚟都玻璃心咯，就係咁。所以很多人不明白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脆弱以为是五毫其实不是。 是真心的。 因为你一接受了一种阿 Q 式的史观就是这样的了。就是觉得中国人被人欺负了百几年然后呢到现在呢我们就强大了。跟着强大你又不抵得我强大、哦。 就处处针对。 是啊处处针对我。处处这个比这个 即係難題我哋係嘛，就唔想我哋咧去呢個貢獻俾呢個世界咁。 嗱咁啦，節目尾聲啦，咁我喺呢度呼籲下啦，因為其實咧。呢、這個節目嘅非常之有養分嘅，咁啊細良謙虛嘅。如果讀者有邊啲係可以做到嗰個字幕，我覺得咧係可以 咁挑戰性， 係啊， 即係你想內地人參與我哋嘅節目討論， 都唔係嘅，即係我哋起碼出咗字幕之後咧，喺多啲人 circulate 睇聽多啲。 粗口係咪用個 X 代替？ 咁係啦，咁呢度今集我哋都差唔多時間噶啦，咁啊，我哋下一集再、這 個、前戲嚟嘅啫， 前戲嘅啫， 前戲一個鐘我哋。 咁啊，下集我哋讲咩？ 下集就系呢个真正嘅进入话题啦，就系讲呢个炎黄崇拜系点样嚟嘅？ 唔系问天气啦，直接问 how many quantity 啦， 系啦，几多米啦， 几多米 ？OK， 下集见， 下次见。